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又一次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呢要接着讨论第六课，和我们大家一起参加讨论的是 Alan。 Hi Alan, how are you today? Hi Ginger, I'm doing very well. And how are you, listeners? Hi listeners, I hope everyone is fine there. Okay, get ready for section B. 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 Page 51, 第51页。我们还和往常一样用这些单词来开始。这一课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课。Do you find the text is more interesting than others, Alan? It's about the four seasons. I think everyone enjoys the four seasons, spring, summer, fall, and winter. Very good. Okay. Alan 说, I believe everyone enjoys four seasons. 我们都很高兴谈论四季。Enjoys four seasons, 谈到和想到四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New words, new page. Fall. 秋天 fall. 啊，括号里说明了是美国的。Do you happen to know, Alan, what people in Britain use for fall? No, I don't, Ginger. So perhaps you can tell me. Oh, well, 我问 Alan 说的，我们用 fall 叫秋天，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英式的叫法。还有一个，我 Alan 说的 ，Alan 谦虚故意为难我说的是让我回答，那就是 autumn, autumn, autumn。这个词呢是英式的词。可是呢在美国 fall 现在已经用的影响了很多，英国人也用 fall。 我觉得 fall is very vivid, 显得很生动， in all the leaves fall during autumn time, right? Yes. OK, 这就是这个本来 fall 是降落的意思，变成美国英语的秋天呢也很形象，因为那确实是一个树叶子降落的时候。那我们看一下右边 on the right,And there's leaves, 树叶。Okay, we go to the next on the right. Leaf. Leaf, 这是单个的。我们常说的是什么呢？常说的是 leaves, 因为树叶经常是一堆一堆的，不会是一片。一片呢 a leaf. 一般我们说 leaves fall during fall time. 什么意思呢？就是秋天的时候树叶子掉落，那时候 leaves, L-E-A-V,E-S 它变成复数的时候呢，那个 F 变成 V 加上 E 加上 S 才能构成复数形式。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植物 on the left, Alan. Plant 大家听出来 Alan 是美国人，读的是美式的发音 plant, 那要是第一个 plant 那是英式的发音 plant, 无论是 plant and plant 都是正确的。好，我们再看同样是一个词，这次的是落下来的意思。On the right, Alan. Fall. Fall. 我们看这个 fall 和第一个 fall 是完全相同的，就是我们讲过的。这个 fall 是动词，降落，落下来的意思。第一个 fall 是名词，秋天。然后我们再看成为，变成。On the left, Alan. Become. Become. 变成。I have become a student. 我成了一个学生。为什么呢？因为 I'm learning from Alan. 我在向 Alan 学习。学什么呢？学英语。Alan speaks native English. And I'm learning from him. I've become a student. 我就因此变成了一个学生，向 Alan 学习地道的美语。OK, 我们再看看右边，高兴，快乐。 Happy, 大家能够感觉到 Alan 在读这个 happy 的时候呢，满脸的 happy smile, 啊，都是欢乐的笑容。因为这个 happy, 你读的时候口型一定要大，那就是一个笑的表情，很好。然后再往左边看颜色 ，color, 有两种拼写方法，左边的一个是现在最常用的，右边是英式最原先的，但现在也是他们用的，就是 COLOR 原本的形式 COLOUR 两个样，两个通用互换都行。再往右边，雪 Snow 这个雪呢是在做当名词的，它有时候下雪就当动词， It's snowing， 正在下雪。 There is snow， 地上有雪，这是 snow 的名词和动词的不同用法。 OK， we move to the left， 开学时间 School 原本讲是一个学校的意思， A technical school， 技术学校， A night school， 夜校，晚上的学校， a night school， a vocational school， 职业学校， school 是地地道道的学校。为什么用成了学期和开学时间呢？因为它可以在用这个名词的时候扩大它的意思，一讲到有 school 或者叫 school time， 就是说上学的时间、开学的时间、学校在进行运行的时间。 OK， on the right， 冰 ice 现在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是冰块，比如我们说冰红茶， The iced tea， That's American product I believe, right, Alan? Yeah, but I get it in Beijing too. Oh yeah， 我说 iced tea， 冰红茶这样东西最早呢是在美国最盛行的，后来我们现在喝的多也是台湾后来弄进来的，可是 Alan 很高兴地说是美国的东西，但是我在北京很容易就喝上了。 OK， 我们再看看假期， On the left, Alan Vacation 是假期，我们有时候爱用 holiday， holiday 是那个假期呢是指节假日的， vacation 是非常正式的用作于学校的休息时间，假期时间，特别是冬天和夏天的寒暑假。最后一个生词发生， the last one， happen 动词， it happened，它发生过了， It happened yesterday， 昨天发生的，这个动词都要加 ed 的。 OK， 我们请 Alan， Would you please read the whole new words for us, please, Alan? Fall Plant Become Color School Vacation Leaf Fall Happy Snow Ice Happen Good, thank you, Alan. Let's move to the four seasons.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There are four seasons: spring, summer, fall, and winter. Here,Each season is 3 months. Hey, Helen, do you happen to know that each season is 3 months? Well, they should be 3 months, but... If you have 4 seasons. Right, you have 4 seasons. Mm-hmm. But sometimes some seasons are longer than others, depending on the city. Right. For example, in Beijing, sometimes the spring does not last as long as I would like it to. OK，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句话，第一段最后一句 Here each season is 3 months， 说每一个季节是3个月。我一说，我说 Alan， 你想过没有，是不是每一个季节都是3个月？他说，哇，如果你说一年四季的话，那是3个月。但是呢，这要取决于你在哪里。比如说北京吧，北京有春天，但是北京的春天可绝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长，一晃眼就过去了。所以 the spring in Beijing is not as long as it should， 就是 Alan 希望的 spring 应该再长一点。 OK Alan， can you read the second paragraph for us, please? Spring begins in March. It is usually cold and windy in March, but there are some warm days. In April it rains, but May is beautiful. The plants and trees become greenAnd there are flowers of many colors. Very good. It gives a very